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当今乐坛上，有这么一群女性音乐人，她们才华横溢，特立独行，她们不谄媚，不流俗，不放弃做音乐的热情与信念。虽然他们没有大红大紫，却将个性音乐进行到底。今天呢，我们选出五位创作才女，通过歌声感受他们的真性情。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丁薇，从小练习二胡，个性十足，再加上青春期的反叛，她义无反顾地做起了流行音乐。学院派加创作型才女加独特的气质，是人们对丁薇的一致评价。来听这首《再见，我爱你》。 皱鼻的长辈埋怨，爱深之前有什么热泪无数啼笑姻缘，而天使说的永远有永恒那么遥远，可谁能 再见，我爱你。 有人继续说个不停，再见我爱你，我做我你做你，和谁在一起和别人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再见我爱你，不如身边力气爱自己。 如果你曾被孙楠演唱的《你快回来》所打动，你就不应该忽略一个名字，刘沁。18岁起，刘沁就陆续为许多歌手创作词曲，李宗盛与林忆莲合唱的《我明白》，莫文蔚的《怎么了》，苏慧伦的《陌生人快乐》，朱桦的《心不忍》都是他的作品。除了创作，这两年刘沁还亮出歌喉，推出专辑。来听他和杜德伟演唱的他总在某一个地方。 不想爱，不知为什么而爱，宁愿忍受寂寞也选择等待。 你不知道为何还要不停寻找，直到看着他走在某个街道。世界没有你想象中完美，直到因为他的出现，闪亮一瞬间，所有不现实的灵魂，永不会再显得愚蠢，他如你想象般的真。总是这样，就任由你想象，他总在某一个地方。 你不想爱，不知为什么而按耐，宁愿忍受寂寞也选择等待。 想象中完美，直到因为他的出现，闪亮一瞬间，所有不现实的灵魂，永不会再显得愚蠢，假如你想象般能真，爱总是这样，就任由你想象，他藏在某一个地方。世界上最完美，最亮丽的人， 正是你所爱的人。 爱就是这样，就任由你想象，他总在某一个地方，所有不现实的灵魂，相伴的真，爱总 在关注国内摇滚乐的人们心中，江欣绝对是个不能忽视的女歌手。九年中，江欣出了三张专辑，其中专辑《潘多拉》在全国打榜，成绩不俗，还荣获最佳摇滚专辑奖。就来听这首同名主打歌。 潘多拉，你快跑吧，你不该看河里的东西，你因为好奇惹下了祸，宙斯一定会惩罚你。潘多拉，所有人都恨你，你该明白没有这个权利，我们的幸福从此就难了，无论如何来不及挽回。我们只是傻希望了，所有的痛苦不得不面对，你惹的是非也实在太大了，谁都不会原谅你。可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，虽然太多问题要去面对，有了希望就不会绝望，有希望就有勇气面对。潘多拉，可恨的潘多拉，潘多拉，你好奇心太大。潘多拉，可怜的潘多拉，潘多拉，你知道错吧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寻找歌坛创作才女。有个性但不做作，有才华而不张扬，台湾女歌手陈绮贞是华语乐坛的一个亮点。她的音乐既感性又理性，既浪漫而不乏内涵，听她的音乐总像是微风拂来，能给人安慰。来听听她的代表作太聪明。 总以为你一般难懂的我，在你了解了以后，其实也没什么。 是忽冷又忽热，隐藏我的感受，只是怕爱你的心被你看透。猜的没错，想的太多，不会有结果，被你看穿了以后，我更无处可躲。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，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。 1997年，歌手顺子在魔岩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，刷亮了台湾2300万人的耳朵。一个东方的脸孔唱着西方的灵魂。那时在新人辈出的情况下，顺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台湾歌坛抢下一席之地。然而顺子却是个有着闲情逸致的人，不求大红大紫，却只愿写一首歌唱给自己听。就用顺子的作品写一首歌，将今天的记忆之旅暂时停靠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祝你一天好心情。 心在燃